锵锵三人行，大家好， 何导， 哎，影子，哎，啊，影子参加中非论坛了啊， 对，又去了一次。 哎，咱们这个节目啊，八年了，嗯，几千集了，也可以允许有一集啊，就讲讲咱们自己啊，这个家里的事儿。最近啊，这个凤凰网站给我啊发转来一封这个观众的来信，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观众这么样说我们这个锵锵的。而且呢，我为什么说不好意思，我耽误点时间给你们念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孕妇啊，她是个孕妇，正在怀孕的孕妇啊，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实际是在鞭策我们，批评我们，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见这么温暖的批评。所以我给你念念啊，挺有意思，说这个你爸说了，他实际上啊是写给他这个肚子里的宝宝的这个信， 胎教的一部分。 哎，你怎么知道？他倒是有体会啊。说你爸说了，怀孕期间妈妈要经常看长得漂亮的人，以后你生出来才会更漂亮。所以他要我呢多看看你帅气的医护叔叔和俊秀的子墨阿姨。但是你也知道，妈妈休假这两个月看得更多的还是你老杨爷爷和文涛舅舅。虽然他们不如你一虎叔叔那么英俊，可是也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啊，宝宝？你爸净瞎操心，你知道吗？你爸比文涛舅舅帅得多，所以你一定也是个帅小伙或者帅丫头。你看我这十几年来，文涛哥哥、文涛叔叔，现在给指的娘家人那边去成文涛舅舅了。然后说，是他就是说呀。假期结束了，上了班，没法在电视上看我们节目，只能在网上听。他说一边吃着加餐，一边听头天晚上他们又说了一些什么，而宝宝你呢就乖乖的一起听，偶尔动几下是表示你很高兴吗？妈妈这个心情啊，人家的妈妈都听胎教音乐，我却定时给你听这些节目。其实你爸早就给咱们准备了好多胎教音乐，什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可是妈妈听了几遍都没觉得有多好听，而一听锵锵，妈妈就心情舒畅，好像听见自家老朋友聊天，那么踏实，那么轻松。说到底啊，胎教就是让咱娘俩都放松都舒坦的声音，所以只要妈妈听了觉得好，宝宝你就能感受到，等你出生后再听到文涛舅舅的声音呢，和他节目开头，你看这还懂音乐，西哆来来哆嗦什么，其实我们片头的音乐有点像鬼子进村了，就咚咚咚咚咚。 我怎么听着这有点暗恋的意思？ 暗恋谁呀、啊？ 孩子他爸。 对啊，孩子他妈 跟你有 点暗恋你、啊。 嗯，何导别瞎扯、啊，别孩子生出来像我，这是人家妈妈最担心的事儿。说就是说这个一定会听到很安稳啊。我跟你讲，他这个信呢、啊、很值得研究，它是一种说明习惯在我们的生活里有多重要。就是说，可是啊，你爸对妈妈很有意见，觉得这个节目不适合做胎教。说古书上就说，孕妇啊应该目不视恶色，耳不闻淫声，口不出傲言，而这淫声偏偏是你文涛舅舅最难避免的。你不是也经常听见他在嘿嘿坏笑吗？不过妈妈早就有免疫力了，不会因此就把性情变坏，而宝宝你还小，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等你长大了早晚也会听懂的。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多坏，因为这时代在发展，就像你郑渊洁大爷和李银河奶奶说的那样，以后的性教育会从更早开始，只要引导的好，妈妈不担心你会被文涛舅舅带坏。所以咱们全家都爱听你文涛舅舅的三人行，因为他的节目也正是这样，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是吧？说完了痛快了，笑一笑，骂一骂，想一想，然后就洗洗睡了。当然不是每期节目都那么有看头，有时候妈妈也会越听越困，只把他们的声音当作背景，自己该干嘛干嘛。但是如果哪一天没听着呢，又会惦记，这已经成了种生活习惯，就好像每天晚上啊要看天气预报一样，日子长了新鲜劲儿就不够了，也不知道他们还能把这节目做成什么样，是会进步退步还是原地踏步，多半是后两种。但只要他还在做，咱们娘俩呀就看。你看他说这个，甚至说宝宝你长大了，你文涛舅舅那个时候女嘉宾可能都能当他女儿了，那他会经常还是那样为老不尊的坏笑吗？ 再过多少年这节目还在继续吗？你文涛舅舅还不要个小宝宝吗？这都是后话了，等到那一天咱们再看吧。 这写的不错， 这个信啊，写的有意思吧。 影子阿姨好感动。 也感动吧。 嗯， 我看了这个信之后啊， 非洲人都得感动。 我觉得哎，批评人这实际上是渗透对我们的鞭策，能够这么样的暖人的这个心窝子。 那他就是这个讲一点，我觉得对，就喜欢一个电视节目，喜欢一个主持人， 嗯， 他生活中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嗯， 他生活中不愿意离开，所以呢，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哈，你这节目好，就是说成为他的邻居， 嗯 啊，成为他的朋友，其实这就是节目最重要的。 我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每天看锵锵是一个生活习惯，而且多半没有正经的说拿着一支拿一杯红酒点一雪茄在那里正经微坐的看的、嗯、一般都是在忙活一些什么事，洗脚啊， 对对对、这个、主要是催眠和伴奏的作用嘛、嗯、啊、嗯、所以呢我看这信呢、啊、我的这个感觉啊是这个我可能也不行了。嗯， 所以这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要突然离开啊，是一个很让很多观众很失望、很伤心的一个事情。 所以咱们就想起黄健翔了，是吗？ 哦，对对对，健翔健翔兄最近哈、 哎，我跟你讲，黄健翔啊， 怎么样？ 这我想起你这导演会关心，有一种表情非常有意思，就他在这个这个德国世界杯解说完了，不是出了那个抒情事件吗？我们俩本来就认识。后来我们在一个场合又见到，我就发现啊，这个两个朋友见面啊会很有意思，离得远的时候那个表情啊都非常复杂，那个一看这个眼神就是我们好像都知道这些日子里来的风风雨雨， 千年万 也不知道是该安慰你还是该开你的玩笑，还是真的哎，然后在一起就这么拥抱、 嗯。 你看这个印象就给我特别深。 嗯 嗯， 五味杂陈。怎么？他最近怎么了？我一直在非洲，我不太清楚他有一些什么事情。稍有耳闻，是不是辞职了？怎么？ 辞职信都上了网了，我都不知道这还有辞职信上网的。你看到了吗？ 那我没看到，但是我听说，就是说他肯定是很多的观众要关心他嘛。 嗯， 嗯 他确实也是连续的哈，在这个2006年是新闻人物。 没错，人家说是黄健翔年嘛，叫、现在叫满城尽带黄健翔，满城尽说黄健翔。 啊啊！ 他是一个因为我也认识他，他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 嗯嗯、 所以我觉得，他离开中央台。我觉得也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正常，我也理解他， 嗯， 因为到这个年龄啊，确实这么大的压力哈，工作的压力，这个包括哈自己的个人生活的是吧，一些选择，一些决定，他一定会想很多。 嗯，你看这个他的这个信啊，他的这个所谓的辞职报告，哎，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那个什么受到大的震动啊。说结尾这一段啊，说现在的我已经不再适应体育解说和播音主持的要求，精神上的压力和外界的干扰使我完全崩溃，所以如同我以前说过的，当我认为自己不再胜任不再适合的时候，我是不能容忍自己赖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的。哎呀，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就是认为自己不再胜任不再适合的时候，我还容忍自己赖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 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不胜任？你还现在甚至负担起胎教的这个责任来？我觉得你干得很好，特别 是吗？我跟人家这个观众啊，我还这个回信，我让我们网站，我就说这个，你告诉他，我说我看了你这封信啊，我的感受找不到语言形容，与其说感激，其实不是感激，是感叹，就是感叹这个电视两端的缘分呢、啊，居然有这样的神奇。就他，你其实明明可能这节目人都看睡着了，但是他成了一个习惯，你知道吗？就这种这个缘分，我就说，不过我唯一有点恐慌，就是胎教不知道会不会也影响长相，那就是我的罪过。 长得像您也不错呀。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最近更改了我的座右铭，过去的座右铭是这个满招损谦收益，这个 对 很简单嘛、 啊、 这个最近我看了一个这个我国有一个楚辞大师叫文怀沙，他的一本书，他说人生自在 即智慧，这是他自己在三十而立的时候悟到的这句话，从此以后成为他的人生座右铭。我觉得特别对。你谈到黄健翔这个人，你看他很活跃，他想做很多的事情，他又想给杂志做性感先生代言人啊，又去金鸡奖主持一把呀，说相声德云社，他想做的事情很多，他很活跃，可是在旧有的体制内不能够让他完成这些，他感到不自在，不自在他就打破。我们现在先确信他是辞职，他不是被开除的吧？ 这事儿没问过。 如果是辞职的话，我钦佩他的勇气走出这个体制去做一种更，因为他接下来应该不是自在，不意味着去悠闲，他不是去退休了躺在那儿晒太阳了，去北戴河，他是可能有一番更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我知道今天某个卫视的台长已经率领着财务总监什么都到北京来找他了吗？ 啊， 给他抛出橄榄枝来，而且他对那个提出的这工薪这个薪水的数字很他颇在考虑当中，很感兴趣。 哦， 所以我们知道建祥舅舅他应该是接下来 这其实这个我想到了，也是一个要经营自己的，就是你到了一定程度你又觉着很不自由了，你就可以重新经营一次你自己。 天高任 你不能够，你比如你什么时候要离开这儿， 嗯， 是吧？你要找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是吧？你在你的知名度、你的身价，是吧？全国人民对你的离开某一个地方的遗憾和你对你的那个期待最好的时候，咔，我砍了，我从头来一遍，年薪八翻好几倍，这就跟在大公司里打工，我做到了联合总裁、副总裁、执行副总裁的这个程度的时候，或者大区负责人的时候，我啪就跳槽了。你那面猎头公司，我给你开的那个年薪，一下就比我在这儿的工作高很多倍。什么东西都需要经营的。 你知道，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啊，就是出头露脸这件事儿，我个人对我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出头露脸这件事儿，本质上就是出丑的，甚至是啊有点耍无赖的，甚至于说，你比如说在这个舞台上，好比说，你老是会觉得你的水平太低了。你的知识太少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舔着脸，就像我说的，为什么人家黄健翔这个结尾就说还赖在这个，明明觉得自己不胜任了，还赖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我有体会，我没有办法。你可就我比如说我想去读三年书再回来做，但是不行，不行呢，实际上自己也要脸呢，也觉得是个挺丢人的事儿。可是啊，这就是自私了嘛。不是，还得我的收入依赖于这个，没人，我要有别的这个财路也好啊，没人请我呀，除了教我做胎教之外。 但是也有这可能性，就是说我的才华还没有用完。 用完了，早用完了。 就是我说黄健翔，就这件事让我想到，就但是呢，这个体制和这个环境让我剩余的才华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发展了。 啊，人家是 人有可能有 才华盖天盖世， 就是你换工作一定是多种原因，一种原因，其中很大的一原因就是我在这儿还有多大的前景，和我的才华要成一个比例。 体会何导的话，还有我舅舅的刚才那番这个，我相信发自肺腑的真实的，不过过于谦虚了。我全国人民还是觉得你很有 你的多有名嘛，谦受益，满招损嘛。 这过去了，为了送给你，免费的送给你。所以我背上有点发凉。你说这个黄健翔他是不是早已开始经营了这次出走？从说意大利万岁的时候，从说谁应该唱奥运会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这是编剧的工作， 有这种可能吗？ 我 您需要一个编剧吗？ 我自己就是，我整天自编自导自演。我问你，影子，你想火吗？ 想极了，天天想。 那你说火是什么？ 火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只有意味着一件事，就是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你。但是方式来说，可以有无外乎两种，我总结有两种。闹事和做事，闹事就是我们张玉也好，黄健翔，但是这两个人不能等量齐观了，一个专业的不是一个 拼贴， 对对对，这个闹事，还有一个就是在那里做事，脚踏实地的做一件事情，总有一天你也会取得你的成就。我选择做后者，但是这个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会比较慢一些，但我想用这个途径让 你知道。我最近研究啊，火这个字儿非常有意思，它是现在咱们评价人成功的一个标准。但是你看哈，好像你不大能说现在，比如说你不能说张艺谋火，对吧？因为他早就火了， 火过。 对，他这个火，你比如说张艺谋不合适了啊，好比说芙蓉姐姐，你不能说他现在火 过气了， 对吧？甚至一个月前，这就你看火好像指的就是啊奇峰突起刚开始的那一下， 蹭一下， 对吧？火 但是呢，就很多人都要火呀。但是老实说呀，我有点怕这个火，因为我是迷信。我觉得这你看，用这个火这个词儿来形容啊，你火那不就引火烧身了吗？那不进来就是烧死了吗？哎，所以你看，我喜欢水，水你看，而且它水为财，是吧？当然我自个儿也火不起来。我说这个意思，你好比哎，我最近煮饺子也有经验。我跟你们讲，就是 你还自己亲自煮饺子？ 哎，没错，速冻饺子。速冻饺子，你知道它除了煮之外，它还能够煎。煎是怎么着啊？你看，你先是大火倒油，油热了。然后呢，你必须把它弄到中火，再把那个饺子放进去，来弄五分钟。然后呢，来开了盖之后又变成小火，它然后倒入一个水，让它才会特别香甜好吃。我最近整天研究这个东西怎么实现，所以我就从这儿 锅贴儿学名 啊，哦，叫锅贴儿。 这个咱俩有同感 啊， 我就经常在家里煎这个冻饺子。 没错， 煎冻饺子你什么什么温火，就是那个一般煤气中间的那个灶，就不要大也不要小，那搁上油一倒，把冻饺子往里搁，水一焖，等水干了，你就饺子就煎好了， 那 不用你那么费劲。 那不是，我大中小火我反复用好几次。 哎，咱说火哈， 我就说的意思是从这儿我得到一个人生的哲理，就是说呀， 锅贴里来。 要把握好火候， 火候 就是小，你是小火、中火、大火，我告诉你，都是个因果报应，得到多少也会承受多少。这个东西像那周星驰说的，能力大，责任也大，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那么你，我最近听见这个谁引用一句名人的话，叫做你啊，要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我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说，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估摸自己的感情能力。抗打击能力，你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个小心眼，那么这个你别太火，你当然不火了，你没钱赚了，对吧？那你如何能把握这两个极端之间？你要知道，很多人呐是烂吃烂喝呀，不知道自己容量多大。你比如说，好比说，我觉得我心胸狭窄，我跟你说啊，我当不起，就是我不配，我不配那么火，我不配那么有名，因为我根本承受不起那么大的。大关注和随之而来的那种注意啊，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一句话我就讲特别好，就是你的理想不能大于你的能力， 哎， 你就过得很自在。 这就是 如果你的理想离你的能力高太多了，你驾驭不了你的理想，你也实现不了。 有的人摔得粉身碎骨，就是在他本不应该爬上那个杆，这个猴本不应该爬在旗杆上。 所以你说这火字哈，是人带俩点儿， 那啥姐， 这人气你首先是第一位的，那俩点儿呢，你比如说媒体，比如说性，你可以把它那俩点设定成不同的东西。 嗯， 你愿意，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事什么东西能让你这个人气俱升，你就把那俩点设计成什么，你就去追求那俩点，追求那人不重要，那俩点你比如舆论很重要，你就去重视人上面那个舆论那个点儿，性重要，你就哎把那个点儿设成性。 对，绝大多数人来是命。 所以这火就是一个人带俩点儿，那俩点儿随着时代，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不同的东西。 真很有意思哈、啊哎！ 是是是、啊，我跟你说，火这个字里真是值得起。火这个字里饱含着希望与梦想、失落啊、胜利与失败、还有这个无比的凶险。火当年不就是费翔唱把火？大兴安岭树林子烧了， 有这样的 就是这个很有寓意的一个说法。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就是我是属于比如说可能是个小众，对吧？我觉得在这个全民追求火，说明什么？火说明这是个投机社会啊，都投机分子嘛，就是。火就是这一下就火了嘛， 所以能不能理解成为火了，就是被别人觉得有利用价值了，就是这样。然后 最近你比如说一直没火的木心火了，那么说木心热嘛，然后我看他们有人采访这个木心就讲记得的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别人比成功，那我就比永久。结果记得做到了这个文学家嘛，那么几百年之后东西还在， 对吧？我是说呀、啊，火很好，谁不想火呀？但是问题在于啊，像我这种有点个人小癖好的人呢、啊，我觉得啊，失落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脑子里有个很深的印象，早年我帮助商家主持节目，无数次听当代的商家跟我讲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主持节目常说成酒深不怕巷子香，口误。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呀、啊、过时了，不适应现在的时代。你再好的酒，我们必须要宣传，我们必须要炒作，我们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要不然你多冤枉啊！养在深闺人未识啊！可是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没有过时。你这个火的这个东西啊，会过时的，是某一个时代。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流传了上千年吧，至少以后还会流传下去。那意味着另一种价值，比如说你知道吗？你比如你在北京，那很多是陷阱啊，饭馆你随便铺一家去，多半是难吃的，就有那么几个同好的美食家，你得找着这朋友，他说咱们七溜拐弯到一个小巷子里，我告诉你，真正的北京烤鸭你在这儿吃，一吃哎呀，整个的这个寻索，这个社会，这个城市里这种东西，这种价值的这个存在啊，反正至少对我来说，我很迷恋。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个东西我觉得火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量、 嗯， 这个量啊，每个人一生的命运里就那么多，你一下全着完了，你也就完了。 我特别赞同何导的话， 对吧？你慢慢的小火闷的时间很长， 对， 你到你七八十岁，你想干什么，你仍然能干什么。 没错， 对吧？有的人他就一火，火完了过两年，你都不知道这人干嘛去。 何导说的 人太多， 非常对。最近科学家也说了，你一生中这个性活动的次数哈， 就那么多， 好像是什么二十多少乘以九。 你就发现没有，年轻时候二十多岁非常荒唐的人，到了晚年都非常的洁身自好，对不对？其实他就前面该用他用完了， 就 这么对吧？共产党干部问。